和一部《明月集》诗稿。客居繁琐难安，便辗转地来到了山东济宁，又登游泰山，猛然想起曾静的好友邝世臣就在泰安，即下山寻访，却又扑了空。邝家的人不似吕家大方，连饭也没留吃一餐，只告诉他邝世臣已经中举，现在北京三贝勒府帮办文书，打发了张熙出来。张熙奉尊师命出山，筹划是要做一番大事业，先去江西龙虎山拜娄师元，要求学道。娄师元说他孽俗未了，不肯收留，恰又遇见被娄师元逐出师门的贾世芳，二人相误出面，倒也投缘。不料他刚以吐露一点反清复明的意思，贾世芳便飘然离去。张熙为了学到这位奇人的道术，跟踪江西、浙江、山东直隶数省，在沙河店又有一会，再追的时候，贾世芳已经杳然无踪了。他是个牙关咬得极紧的男子汉，眼见甘凤池在南京落难，结识江湖英雄为难，一横心到河南府投靠表姐家，改籍投考，在秀才们中间串联闹事，眼见要成功了，又被田文静扑灭。他永远也忘不了张兴仁那晚赠银送别的情景。当晚天刚黑，在学台衙门前静坐的张熙被一个陌生人叫出去，悄悄地说，张学台要见你，来跟我走。他起身迟疑地扫视了一眼默然端坐的众人，看不见秦凤梧的影子，心知事情有变，转身见那人仍在黑地里的等着他，快步赶了过去。二人钻了几条胡同，在城郊长满了荒蒿的一个破砖窑前站住。张熙问道，张学正呢？ 我就是。 一个黑乎乎的身影从窑后转出来，张熙去着眼看了半日，始终看不清来人的眉眼，正要发问，张兴仁说， 你不用看，我绝无歹意。 学台大人，学生只是区区一个秀才，照了学生这里相误，有何见教啊？ 哦，田志台已经会同聂司衙门、开封府衙门，并预备调驻城迎兵，包围闹事考生，一体擒拿。 他敢？ 他有兵有权又有胆，怎么不敢呢？这是天下第一实心铁腕总督，河南官场号称第一难缠，如今人人畏之如虎啊，难道他不怕千夫所指吗？他要怕这个，就不敢驾柴山亲自举火焚死白衣庵葫芦庙僧尼了。张熙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全身机灵的一个冷战。老大人，您又何苦救我呢？我与您并无渊源的呀。 哦，我调阅过你的墨卷，也赴过几次你们文会，吸你的财。 张兴仁在暗中叹息了一声，从怀中抽出一张纸递给了张熙。 田文静仗势欺人，刻意作践读书人，河南文气本来就薄，更哪堪如此蹂躏。朝廷里有奸佞，皇上为群小所困，重用匪人，轻薄圣道，我无力救大局挽狂澜，只能救我职权里烧尽绵薄， 这是30两银票，你带着他远走高飞，还不文书一下，我就护不了你了。 老大人， 你行事十分孟浪，快牛破车。张兴仁见他伏地叩头，双手挽起他来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这一去再无晦期，这就是我们的临别赠言，我不能在此久留，你也快走。 他手一摆，有人即牵过马来，倏然扬鞭，已经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。如今资府将近，故乡难返，投亲不着，怎么办？一阵秋风吹来，铺怀沁凉。张希从迷惘中醒过来，但见远山寒翠，云盘如带，近郭村树已老，黄叶飘地。此身站在通往北京和河南的三岔道口上，张希几乎没有怎么想就决定了到北京去。这一路上，无论是在省园还是在县城里，到处酒肆客栈里，都在流传当今爷弑母篡位屠弟的谣言，有的地方又在传说雍正炮轰年羹尧，害公杀能，更有密地议论岳钟琪暗地里私购军粮，准备起兵造反。雍正爷召岳大将军进京，岳大将军畏惧不敢奉诏，诸如此类的蜚语，更证实了曾静老师如今天下干柴遍布一点即燃的说法。到北京可以亲自看看是真是假，说不定寻出新的机缘来。再者了，不见见邝师爷，他的钱已经不够返回湖南了。张希一路不再耽误，竟由德州取到保定，直趋北京。虽说也有1000多里地，但都是一马平川的驿道，又是秋凉天高气爽好天气，走了小半个月也就到了。当日天色已晚，张希打听着在城东一家小客栈住下，第二天起了个绝早，赶往鲜花深处胡同北头的红石的王府。此时天刚放亮，张希去着眼瞧，只见门口几个太监正在摘灯吸烛，十几个哥士哈挺胸突肚，按刀而立，钉子似的兀立不动。王府正门紧紧闭着，还有几个巡更的沿着胡同高墙一丝不苟地敲着梆子云锣，寒气袭人的清晨寂静中带着肃杀。他小心翼翼地过去，刚开口说了句：我是远地投亲，要见府上伺候的邝。一个太监立刻打断了他的话： 走北偏门通报，正门不接外客。 张希倒咽了一口气，只好向北走了大约一箭之地，因见一道垂花爆煞门大开着，却是平出平入，没有石阶。小贩们推着柴、煤、油、菜，甚至还有挑着一担一担的蛋肉，厨房的调料、实心瓜果都从这里过往。一个小太监在门口扯着公鸭嗓子吆喝： 王爷就要下旨，快点儿！混蛋，那猪往北赶，猪不往厨房，要赶到教房，日你姥姥的，倒会响。喂，那车水是叫你喝的，是从玉泉山上拉来的。 他忙着指挥，张希叫了几遍，他才转过脸来，上下打量着问道： 刚才你说什么？ 我要见邝师爷。 你是哪里的？ 我是湖南来的，邝师爷是我老师的亲戚。 小太监好半日才想出他们的关系，看他一身打扮谈吐，决然是来打抽风的。 也不说较劲不较劲，却说：“ 你先等着，王爷下旨了再说。” 便奔过去张罗别的事去了。张熙无声地叹了一口气，蹲身坐在下马石上，望着秋空上刚刚飞起的雁阵，心头突然一阵悲苍啊。母亲这时辰起来了吧，正在纺花还是在造炊呀？哥哥呢，正在劈柴还是已经下田了呢？思量着，远处有戏子吊嗓子咿呀的声音，还有隐隐约约拨筝调弦声传来。张熙一阵感慨，信口吟道：“当时只应掉头转，转的头来路遥远，何似人亡高阁上，倚栏闲唱望江南。”好雅兴，这早晚有人在我府门头吟诗呀、啊！身旁突然有人说，张熙抬头看的时候，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牵着马过来，身后还有一大群护卫太监家人，正要开口问，那个小太监早已经磕头请安起来，对那青年笑道：“ 这人是来寻邝师爷的，说是邝师爷亲戚的学生，老远的从湖南来了，王爷上职去了，奴才寻思着邝师爷这门亲也忒远了，就没让他进去。”“ 哦，找我来的，湖南的。”红石身边站着的邝师爷眼前一亮：“你是曾求仁的学生吧？”见张熙低头称是，邝师爷转脸又对红石说：“曾求仁这人，学生对王爷说过，和我都是东海夫子的私塾门生。”红石点头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那也可叫得你一声老师了，潦倒异乡望门投止而不遇，难怪他牢骚。既是外地来的，先请安置用饭，完了过来我见见。”说罢便摆着步子进去了。邝世臣就住在王府正院的厢房，张熙跟着他高一脚低一脚穿堂入室，好一阵子才到。这时吊得老高的心才算放了下来，迷迷糊糊的跟着进了屋，按失礼给邝世臣叩拜了坐下，才笑道：“侯门神四海呀，真一点也不假，连回路我都记不清了。”邝世臣出外吩咐人送饭，反身回来说：“曾求仁给我来信，你在河南的事他已经知道了，幸亏昨天接到信，不然我也不能见你。如今四下都在拿你，你竟钻到北京来，真好胆子啊。邝老师，我不连累你，想把我送官也可，给我几两盘缠自己走也可。”邝世臣盯视他一时：“贤侄真不愧曾子的学生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灯下黑，你在这里安如泰山。不过曾先生确实有信叫你速归，待会儿你一看就明白了。”一时二人用过早饭，邝世臣果然取出一封信交给了张熙。张熙展开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农与武帝斩奸如，久违岁月，延千年华，寄来已13载矣。虽时有存问，而音容魁阁，思之神伤。武弟子张熙已离河南，诚谢降告。既来彼盘费已尽，难以返乡， 其若赴经秋风，盼促其速归。十八盘抵足夜眠，畅言百年之事，君上意否？匆匆不云，曾静顿首。正是曾静老师一笔极端正的中王小书。张熙将信交还邝世臣。既如此，就请邝老师秋风些许，我这就登城。还要往下说呢，院里有人喊：“王爷请师爷和客人过去说话。”好，我这就来。邝世臣答应了一声，转身对张熙说：“王爷想知道外头的情形，他问什么，你直说什么，不要紧的。”说罢，二人出来，却不进上房，从南边西墙越洞门进了花园，果见红石站在书房门口送客，两个伶顶辉煌的大员一前一后迎面过来。邝世臣拉着张熙站到甬道边上让路，口中笑道：“孙大人、杨大人走好。”那两个官员不言声的出去了。红石招呼二人进来，见张熙只是东张西望，坐在椅上有些局促不安，便笑了：“哈哈，随便些，不要拘束。我有许多时候啊，没有出京走走了，想找个人聊聊。孙家干和杨明石他们过来了，不然呐，连这点空也没有的。”张熙出身湖南佃农家，离着县城还有40多里，那里人多地少，家有两顷田，不把米罗丹，在佃家看来就是天上人了。他跟曾静读书也在乡间，以后多次应考也只省城里走了走，连这一次闯祸在内，奔逃数省也是见官就躲，并没有真正烧舍宦海。乍然到这天皇贵胄钟鸣鼎食之家，但见宝瓶一顶，文窗窈窕间，全册满架图书琳琅，眼前人物个个文秀辉煌，仪威堂皇，就是廊下立的三等仆妇小厮也都变身罗椅，体态尊贵，仿佛处处都有一种看不见的威压，一的头也抬不起来，紧张的两个手里都攥得冷汗。直到红石开口说话，张熙才稍微的松弛了一点，拍着鼻尖上的汗说道：“外间这时正是地藏王生日，是女人们过的节，有烧酬宴香的，送祭库的，点肉身灯报娘恩的。”邝世臣见他紧张的发呆，说话都结结巴巴的，哈哈一笑，起身给红石和张熙都倒了一杯茶，一边往手里递，一边说道：“不是问你这个，比如各地阴雨旱涝啦，庄稼收成啦，还有街谈巷议，你随便聊。”红石笑着点了点头：“我要民间口碑，对大事有什么议论？比如说岳钟琪、年羹尧、田文镜、李卫这些人，还有我和宝亲王、阿奇纳、塞斯黑，外间都有些什么议论呢？”张熙这才明白红石的意思，他毕竟是个胆大如斗的人，喝了两口茶，已经渐渐地镇定了下来。今年各地只是春夏之交时略旱了些，有的地方死了苗，补种了之后长势极好。河南、山东、直隶这三个省丰收已定，百姓们都说，幸亏朝廷料在前头，种子备得足，

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红石似笑不笑的问旷世臣：“你这位令贤侄可真能斗啊！我问他东，他说北；我问他南，他答西。有没有说皇上短处的？比如说，他篡位什么的？”这兜头的一问，张七仿佛挨了一闷棍，顿时脸色煞白。旷世臣说：“三爷是何等洋人，能搪塞他吗？你既来奔我，应该信得过我的主子，连你河南闹围场的事他都知道。你这老旷啊，看你把他吓的。”红石莞尔一笑：“老四能保秦凤吴，我难道保不得一个张西吗？撤掉河南这一案，我方才已经跟孙家干和杨明石打过招呼了，你已经不是犯人了。”张西这才心悦诚服，也放开了胆子：“三爷，您这份宽厚心，这一举功德无量。既这么着，我还有什么说的呢？银江路上听来的，康熙怎么宴驾，隆科多如何矫诏，大将军王允提奔丧回京，兄弟俩如何在慈宁宫吵架，太后怎么相劝，雍正又说太后不可自轻自贱，气得太后碰死在柱上，雍正又为什么要杀年羹尧，囚隆科多，八爷九爷十爷见皇上不孝也就不忠了，雍正又如何把三个弟弟打入天牢，末了又说起岳钟琪。”张熙才顿了一下，沉吟说道：“外间传言岳大将军害怕走了年羹尧的道，在四川屯兵养威自重，朝廷很疑他要造反，这是不久才听说的，真的假的您反正只要听，所以也禀告三爷。”红石一直没有插话，时而多插沉吟，时而用扇贝打手，听得极为专注。至此他笑了：“哈哈哈，当然只是说说听听而已，再说我一只手也捂不住悠悠之口啊。岳大将军那边还有什么传言呢？”“这个传言不多，很新鲜的，说皇上几次下诏叫岳大将军进京，岳大将军怕夺了他的兵权，称病不敢来，悄地儿里招兵买马聚粮，口外的黄豆都涨了价了。”说罢他便看红石：“没有了，没有了。”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当家人泔水缸，我是当家人，也不过想知道泔水什么味儿。自古以来国家有事总是谣言先出，比如说万岁爷登基的事，硬说隆科多改的诏书 那都是满汉合璧的国书，他改得成吗？但有些也不是无根之言。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，他也确实心里有些怕。他想起了雍正说的军务机密，便住了口。眼见外头一个家人一探头招呼进来，我说：“夏浩才，你这探头探脑的是什么规矩啊？我叫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”夏浩才是奉红石的命，专门打听原来监看隆科多下落和治审情形的。隆科多圈禁，自雍正视察之后调换了全部的看守，都是涂礼琛一手管着。原来的黑院看守一夜间全被押送密云，一点消息也透不出来。夏浩才原来在密云黄庄上当过二层庄头，人熟，因此派他去打听。现在他回来了，自然急着要见红石，见他当着客问，只好回说：“他们那边的成审，我转了几个圈儿才摸到底细。那几个杀财口咬得很死，本来嘛，压根就没有人害隆科多呀。隆科多是求急了，倒咬一口的。这事成审官刑也动了，口供也都一致，谁也没办法。”一个国家大臣堕落到这个份上，令人舒堪痛心痛恨呐。红石皱着眉头，一颗心已是放下，蔚然一叹：“哎呀，德辩儿，我奏万岁，不能信他一派胡言。坚守人谏言狗见识，虐待他也是有的，吃点苦头还是要放回来。”正说着呢，管门的太监脚步匆匆地进来，对红石说道：“ 高公公来了，有密旨给王爷。” 红石忙立起身来说：“是，请高公公进来。”邝世臣忙一把拉起坐着发愣的张熙，躲进了内房回避。张熙又新奇又兴奋，觉得单位开开眼，这趟北京就没有白走。到格子窗前随缝往外偷瞧，只见一个中年太监头上戴着蓝绫顶子，迈着方步进来，在书案前立定。红石忙说：“容我换换衣裳接旨。”“ 不必了，三爷也不必行礼了。” 但红石还是跪了下去，小声地说：“儿臣红石恭领圣谕。”“ 阿奇那病危。” 高无庸脸上毫无表情，淡淡地说道：“ 着由红石前往探视。” 待红石叩头起身，高无庸又说：“ 万岁说他毕竟还是兄弟，叫三爷悄悄瞧瞧，别像隆科多那样受委屈。太医也要叫好的，药要好的，一定要尽力让他终天年。还说三爷去问问他还有什么需用的，要有什么话好听难听都听，回来密奏万岁。外头谣言多，万岁叫三爷缜密着点儿，告诉爷一句话，万岁也很不欢喜。九爷，赛斯黑已经死了。” 高无庸传一句，红石答应一声是。听到后来的消息，目光豁的一跳，全即笑道：“我都理会他。哎呀，赛斯黑死的不是时候啊，外人正说主子作践兄弟呢。我一定叫人好生照料阿奇娜。 万岁爷疑心是李志台弄死了赛斯黑呢，和田文静那事儿两案相并，还有好戏看呢。 红石朝外边叫了一声，来人呐，给高公公取50两黄金。他看了一眼邝世臣这屋子，不言声呢送了高乌庸出去。邝世臣和张希二人忙开门出来，红石一进门便说， 我换衣裳这会子就去朝阳门外。 邝世臣忙叫人时，红石却止住了， 这一叫就都知道了，我自己换，你们两个那橱里有青布衣也换了，跟我同去。 邝世臣不禁一怔， 可我们不是衙门的工人呐。 哼，恰恰不能叫他们，越是生人越不惹眼。允嗣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了，他原本体气就弱，不善饮食，自从红石下令所有家人全部赶出府之后，换了一批粗手大脚的太监和几个处进冷宫里的宫女过来服侍。他一生下来就养尊处优，以罗从中，师父保姆整日一大群围着伺候，上自三灾八难不断，骤逢大变，一夜之间从人臣极巅被推落到险不可测的深渊里，而下手的还是自己的亲兄弟，连妻子儿女都不能厮守在自己病榻前。因自三月以来，允嗣便患了隔夜病，稍一进食就呕秽难咽，守护的人更换了之后更是把这病不当回事，太医也忙三天两早晨来一趟，胡乱用一些不疼不痒的药。这种人情冷暖炎凉古今皆宜，也就不必背述。此刻他何一躺在王府正殿西偏院里西配房中，这是个东西两边都开着亮窗的房子，榻也修得高，躺在上面东边可以看到巍峨的银安宝殿，西边可以观赏花园的景致，桥下临水，隔窗就能垂钓。他和隆科多不一样，这座高墙圈封的王府占地上千亩，除了正殿院锁宫，他哪里都可以去。即便过去没有失败的时候，其实除了元旦他也极少启用这个正殿。他挑了这个原来下人们住的房子，一是这里宣敞，二是尽量回避自己昔日办事见人的处所，以免睹物思情。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望着西窗外的海子，那沿岸的老柳似乎还是那么绿，在灰色的云层下被西风一吹，烟雾一样的涌动着。只靠湖岸一带水面上飘满了枯黄的柳叶，和睡莲们拥挤着，一阵西风漫过，满湖绸波涟漪吹送着迎窗而来。不管柳叶杂草睡莲都在水面上惊恐不安的上下抖动，仿佛在向凝视他们的旧主人祈求着什么。允嗣向他们微笑了一下，昔日这时候管家率着仆夫天天清扫着沿岸，一片树叶落进水里也要打捞起来了，现在他觉得自己蠢得可笑，铺满了厚厚的青草上再加上一层落叶，这样的林荫小道独自一人举举散步，不比铲得白亮亮的扫得纤尘不染的路上更加适宜吗？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洁癖其实俗不可耐。红石其实早已经进了屋了，和邝世臣、张希三人站在门口，没有惊动允嗣。 张希和邝世臣都是第一次见着这位号称八贤王、名震天下的八爷党首脑，也还觉得无所谓。同时却是万般感慨，齐集心头啊。当年的允祀是何等的儒雅倜傥，何等的平和大度，就是弹劾过他的臣子，只要听说因挂物罢官，也都要召见的，免为温存，赠银助行。从烟台文坛妻子，到海南蛮荒狱中刚考出来的孝廉，允祀都十家存问，照服备至，真是西朝辉映朝野、贤明昭著的王爷呀。而如今呢，却落到这么一个地步，陋舍冷榻，秋风破屋中穷穷独卧呀，奄奄一息凝望天上云烟、池中的秋水，一股又凉又涩的苦水涌上来，同时喉头哽了一下，轻声叫道：“八叔。”允祀脸上的皱纹有点像晒蔫了的青瓜皮，轻轻地抽动了一下，他已经没有了翻身的力气，也没劲儿说话，目光搜寻了半日才见是红石，他默然闭上了眼睛。八叔，侄儿奉旨来瞧瞧您。允祀艰难的半侧转身子，面对红石蠕动了一下嘴唇。 很好，是鹤顶红还是孔雀胆呢？要是黄陵布，这屋里凉太低，而且我一点力气也没有，要有人服侍我才成啊。八叔想到哪里去了？ 红石听着他淡淡的话如诉家常，心里一阵阵起立。 哎呀，八叔绝没有那种事，也永远不会有那种事的。万岁爷其实惦记你的病，他不方便，便由侄儿代步了。 允祀不屑的一笑，却没有吱声。红石端起碗，见里面还有半碗圣藕粉汤，叫人进来，吩咐道：“ 见妻护茶来，把我带的那盒子蛋糕，你们已经验过了。”取来。 那太监忙不迭地跑出去，一时和一个带顶子的管事太监一起跑来，气喘吁吁地跪下。管事太监禀道：“ 不是他们无理挡驾，又验东西，实在我们没接内幕府的条子，不晓得爷是奉密旨来的，这里奴才给您叩头谢罪了。您体恤我们当下人的难处，哪一处都惹不起的。”“ 我不是说这个。”红石亲自沏了茶，解开点心包，取出一块蛋糕，偏身坐了炕上，先喂了允祀一口水，掰开点心一点一点送到他口中，头也不回的对太监说：“ 八爷就是沦落到法场，伺候他归西，你也得知奴才礼，刀上也得有黄风标，这是圣人定的天理。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，就留了两个蠢猪样的村姑在这里啊，地不扫，桌子不抹，碗不刷，茶不倒，这是他娘的什么伺候规矩？” 他又喂了允祀一口茶，顺手将多半杯茶连杯灌到那太监身上，这才反过脸，呸的啐了一口，已是脑袋通脸涨红，过来又踢了一脚：“滚起来，听着，自今儿起分三班人，昼夜守护伺候，我就管着运松轩，你敢怠慢，我就有本事发配你到屋里雅素台。”又指着门断喝了一声：“都给我滚！”那太监连身上的茶叶沫也不敢拂落， 便和众人退了出去。张希万不料这位言语温和可亲的阿哥发起怒来，如此声色俱厉，威气夺人，在旁边也被震得发愣。却见红石又俯下身，极耐心的又给允四喂了几口点心。八叔，可受用些，吃得好，我叫他们再送。我走得匆忙，顺手带了这么一包。我还有明天，我的昨天和今天被人夺得精光，现在到了穷途末路，还要那个明天做什么？八叔，听着。云四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很像是燃尽了的炭盆中的余烬，淡红的颜色闪烁不定，声音比先前硬朗了许多。我落到这样，半分也不后悔，半分也不原谅你的阿玛。一息为帝，国朝共事，谁都知道谁。他不愿我死，我也不愿死，这再清楚不过。他是怕落沙帝的名声，我是想让他杀掉。就像你方才说的，刀上带风标，一刀切下来，名正典型。现在这种死法不明不白，我也不得清白，他也不得清白。政局上是他赢了，人情局只打了个平手。我好恨。他突然一阵弹诀，身上一挺，两眼反插上去，脸色灰败如土，似乎想呕吐，张着嘴哈了半日才略为定住。我把这里的太医都撵了去，太医院马氏科正在赶来。八叔，别这么死心眼傻想，万岁还是你的鸽子吗？天家父子无亲情，何况哥哥呢？云四愤恨地说道。他看了看邝世臣二人， 你们出去。 八叔，你有什么要紧话吗？ 你要有兵，没有兵你斗不过你四弟。 云四热切地凝视着红石，眼中闪着希冀的光，双手紧握着红石的手，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，声音也变得凝重有力。 不要瞎盘算，雍正已经坐稳了，就是我在位也弄不动。他在最后时候让你十三叔弄到了兵权，要是你十四叔当时在京，天下就不是今天的局面了。 他松开了手，神志已经变得昏迷，只喃喃而已。 天意，天意啊。 红石把他轻轻放在枕上，开门出来，用手搓了一下发烫的脸。他需要仔细思忖一下这几句话。他原以为允四只是胆小，丢失了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身统十万大军的允提只需一道矫诏就可以杀进关内了。现在看，雍正把从凡的政务塞给了自己，让弘历管钱管兵，竟是另有深意。眼见着几个太医踉踉跄跄地奔过来，摆了摆手示意他们进去，